好，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脱旧穿新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导读给我们读过，就是四章的32节，向我们说明了一个从旧人变成新造的人的一个过程，是哈，那么。以及我们在变成这个新造的人过程，我们要注意或者必须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被称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旧穿新啊，脱旧穿新很熟，好像不是除旧迎新，哈哈，这除旧迎新是什么时候说的话？新年，哈哈，过年的时候哈，中国的这新年啊，这除旧迎新呢，哈，也想是穿上新的哈，迎新，啊，这个就是在腊月30的时候，大家已经都准备好了哈，哎，那该买的东西也买好，买的东西叫什么？叫年货啊，然后呢，大家不管是老的少的，都愿意买新衣服穿上哈。代表这一年当中都是新的啊，孩子也买新的啊，大人也穿新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呢，就还有一样不可缺少的叫什么？鞭炮哈，大家都买鞭炮，干什么？放鞭炮啊，放鞭炮什么时候放？对，除夕的哈，这个晚上一大早也就开始放开了，是吧？家家户户都开始放。这个除夕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鞭炮声声，此起彼伏啊，震耳欲聋。就是放鞭炮的目的是干什么？好玩不是哈？主要呢就是说，据说在很古的时候啊，很古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个妖怪是吧？这妖怪呢，就到了除夕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树林里边呢就没东西吃了，冬天了嘛啊，就开始找人吃啊，所以呢这个家家户户都吓得躲起来，就一到除夕的时候都跑到深山老林去边，家里边东西这个妖怪都给你扫扫，都给吃掉啊。所以呢，有一次啊，偶尔的这个两个小孩呢，在那放牛的孩子在那比那个抽鞭子，比来比去，没有妖怪吓跑了，跑到另外村庄看见，哎呦，这家里边呢怎么这个正在烧火？哎呦，哎呀，怕这个红的颜色，怕火，怕声音，所以呢就开始放鞭炮啊。刚开始是拿敲锣打鼓当鞭炮，后来有鞭炮啊，就驱鬼。这是这个中国这个新年的个古代的一个传说啊，所以呢，实际上要按说起来呢，过年等于是迷信了，是吧？但是现在好像呢，就是过年大家很喜庆啊，大家就是门上还贴着红帘儿，那红色的都是啊，因为鬼怕红啊，然后呢，爆竹一声，除旧岁，平安互贺过新年，贴上了，基督徒。脱旧迎新，放鞭炮，管用不管用啊？不管用了啊！那么基督徒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用什么方法啊，才能够变成新人？什么叫旧人？什么叫新人？如何才能穿上新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那么基督徒脱去旧人，我们如何才能脱掉？那么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新年度的开始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如何的知道去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人虽然逐渐的衰老，主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愿我们更新自己，做一个新造的人， 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我们讲这个身体，基督徒的身体，那么建造的原则是什么呢？啊，基督徒的身体的建造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属灵的工程啊，是神在创造立世界以前已经有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大创作。神用他的独生爱子作为这个所有建造的一个根基，然后呢再用他的儿女作为这个建筑的什么材料来建造整个的身体啊，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建造。实际上进行建造的原则呢已经有了，这个原则是什么啊，就是圣经啊。哎，现在就是进行我们这个材料，我们这些材料的准备啊。我们如何去准备材料呢？啊，怎么来准备这个材料？有一个非常 vivid example， 就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这个所罗门他建殿的时候怎么建的？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身体就怎么建啊，很奇妙。所罗门他建造殿宇的时候啊，大家想一想哈。殿宇，刚才我们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看到殿宇大石头一块块这么大啊。建造殿宇的时候非常奇妙，就是说一块一块的大石头，一层一层建造起来，还有木头结构，你听不见一声响声，没有斧头的声音，没有铁锤的声音，没有这个别样铁器的声音，全部没有，就把这个殿静静的建造起来了。哎，那么这个建殿呢，就是说在别的地方把这个石头山里边先凿好了，慢慢运过来啊，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啊。建殿之前，不是说咱们盖房子之前，在中国盖房子之前要干什么？先放鞭炮，哈哈，是吧？把那小鬼子驱走他。建殿时候，甭说放鞭炮了，什么响声都没有。哎，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的第七节啊。如果打开圣经，大家看《列王记上》的第六章第七节。列王记上第六章的第七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七，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响都没有听见，对吧？什么声音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大的伟大的工程是静静的建造起来的？当时这个最伟大的工程就是圣殿，完成了以后呢，这种一座伟大的这非常这个庄严华丽的这个圣殿就呈现在眼前了。教会的建造实际上也是一样，从预备材料开始，再把材料一件一件装配上去啊。那么在过去的2000多年，记住啊，听好了，在过去的2000多年，我们这个教会神一直静静的来进行建造，现在呢还是在静静的建造，是等到教会完完全全的建成了以后，突然间一看，在天空中，在宇宙中就呈现了一个完美的教会让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伟大的工程，静静的建造啊。我们虽然看见好像，哎呀，这个末世当中教会太少了，纯洁的教会不够了，不是，神正在静静的建造他的身体啊。这就是奇妙之处。你看圣殿建造没有声音，耶稣的身体不准有任何的骨头的伤害啊。那么这种静静的建造，静静建造，从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今天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进到众圣徒里面，实际上的建造的大原则也是这样。 先是个人成为合用的材料，然后和众圣徒配搭在一起，成为神的殿，合乎主用。那么我们今天讲小的啊，一粒一粒一粒的这种组成建造的材料人，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做新人，脱去旧人是什么意思。第一点啊，就是相信耶稣与神和好啊，脱去旧人的第一点，相信耶稣与神和好啊。为什么要脱去旧人呢？因为旧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旧人呢和上帝的生命已经隔绝了。说他是一个好人，他不信耶稣能得救吗？完全不能，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耶稣，他的生命和上帝是隔绝的啊。一个人他可能信神，但是他不是信独一真神，能得救吗？不能。一个人他可能信神，他是信多神，不是信独一真神，能得救吗？不行啊。所以有些人呢甚至不信神，目中无神啊，把自己干成神，我就是神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脱去旧人呢？就唯一的方法就是认罪，脱去旧人，诚心悔改，相信接受耶稣，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恢复原初与神的父子的关系，然后就有了基督的生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脱去，要脱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大家注意了哈，注意听，我信了耶稣，我和以前一样行吗？不行，完全的改变，心怀意念都要改变，要保持生命的长进，必须天天钉死自己。再说一遍，要保持生命的长进，必须要天天的钉死自己，要不然就不长进。钉死自己，钉死哪儿呢？回家买个钉子，然后买块木头钉个十字架钉上面，不是哈？要钉死老我，老我，就是钉死老我以后，恒常的在主里面啊。那么这种恒常在主里面，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根据是生命。再说一遍，生活的根据是生命，而是哪一种生命就会活出哪一种生活来。生活就是生命的表现啊。好，再说一遍啊，生活的根据是什么？是生命。哎，然后你是哪一种生活，就会表现出哪一种生命，而生活就是生命的表现。从前我们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但是凭着亚当的旧的生命活着，思想、感情都是亚当的。亚当的生命是什么呢？爱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啊，圣经说是心理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各种种种的误会啊，这是非常自然的啊，也不感觉到羞耻，是吧？那说人不为己，什么来着？哈哈，天诛地灭，是吧？就是哎，好像理所当然的，所以反倒以为非常乐荣耀。所以近代的人呢，虽然发明了很多东西啊，感觉到已经文明了，反倒造出很多的论调来支持他的荒淫啊。犯罪的生命是这样的挟制人，操辖着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基督里面的人，生命已经就转换了。虽然旧生命还仍然残留在我们身上，但是这复活的生命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把我们的这个旧生命不能够改变的东西指导我们去改变去生活。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已经是新造的人了。说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基督的心思也在我们里面， 我们稍微转离正路，我们里面呢就有反应啊。你测验一下自己得救没得救哈，你要是做一点哈不合乎圣经的事情，你的内心里边的良心就责备你啊，哎，说明有圣灵在你里面得救了哈。所以呢，我们是足够有条件去脱离以完全的旧的行为的人啊。那就是神也提醒我们必须要脱离从前旧的生活，要嘛要必须的和不信的人分别出来。我们不是学世人的风气，我们不去跟随世俗的习惯，我们不让世界的事物进到我们里面来，也不能让世界的事物进到教会里面去。我们与世界已经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事，分别出来和世界啊。那么这，但是呢，长久的在旧人里面的人，我们对旧人呢，一切事情都非常习以为常，太习惯了啊。我们的心思是旧人的，我们的感情是旧人的，我们的爱好像也是啊，我们的所有的爱好习惯都是旧人的啊。所以呢，连我们处理事情的理由也是旧人的。所以主不提醒，不单单提醒我们要消除，要脱去旧人的行为，不是要，不是这，不是说单单的要消极的，不是，而是积极的去愿意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的。再说一遍，新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就是说我们的话语像神，心思像神，意念像神，理由像神，走得下来你一看见你就像神，这才对啊。圣经上说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切都是根据真理，不是根据人的仁义，而是根据真理的仁义。再说一遍，不是根据人的仁义，这个人是好人，他为什么遭这大的灾，上帝不公平，这是人的什么仁义，不是，而是根据什么真理的仁义，不是人的圣洁，而是什么真理的圣洁。这圣经说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刚才咱读了圣经啊。所以你要是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判断，必定是正确的。如果你人的判断来判断上帝，是错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思想意念要更换，感情要更换，要叫基督的思想感情成为我们的思想感情，这个不太容易啊。那也就是说呢，这样我们就能穿上新人，在生活上显出新人的样式。新人的样式什么样？新人的样式一看见你就像神，就是神样，哈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最初是像神的啊。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呢，就不像神了啊。什么时候再像神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又像神了。好，第三点哈，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也是刚才读的哈。这脱离旧人的行为是建立在灵的品格当中的啊。主的话已经提醒我们要在认识上要守住地位。什么叫守住地位？要守住地位啊。好，那就是说在心思上不给魔鬼留地步，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立属灵的品格是为了预备建造教会这个建造的材料啊，圣殿的材料啊，那本身也就是一场征战。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要拖我们下水啊，离开本位，因为魔鬼他离开了本位啊，他也想让我们离开我们的本位啊。我们必须要认真地来识透他的诡计。我们的旧人是倾向撒旦的，再说一遍，旧人的性情习惯是倾向于撒旦啊，十分容易给撒旦来挑动。我们知道我们的弱点，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弱点上 来加强我们的防备，不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活动的余地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呢，是撒旦不能摸的啊。我们所有人的地位，你不要怕撒旦，因为撒旦不敢接近，因为他一看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他吓跑了啊。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坚守地位的时候，魔鬼他不敢动弹啊。若是我们离开这个地位，就在这个属灵的战线上向魔鬼打开的缺口。神的儿女的生活一定要是规范的啊。所以有人说信耶稣很容易啊，信耶稣没有什么戒律，不是，信耶稣最难，全世界最难的就是信耶稣的，因为你要守住你的地位。基督徒有规范吗？有啊，要守住这些规范，是保守自己在基督里面，也就是在心思上要守住这个地位，在生活上要守住这个地位，因为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有自信心，你的自信心太强，以致大过你对神的顺服，这个自信心要把它消除掉。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叫自己受保护，建立属灵的品格来为神使用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那是不是守住地位，我们就清楚地知道神不单是用他的话来做我们生活的对照，另外主要的最主要就是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啊。除了做得赎的印记以外，这个圣灵还在我们生活上做一个讯号，一个信号，一个 signal 啊。这个 signal 呢，就是叫我们里面知道，清楚知道是不是站在清楚的站在我们的主所喜悦这个地位上啊。他给你一闪光，一发信号啊，我说让你知道，哎呦啊，这个讯号非常敏捷，非常敏锐啊，非常敏锐。就是外面一碰到的事情，里面马上就有反应，是对是错啊。你比如说吧，我要说一句污秽的言语了，我说完以后呢，哎呀，哪怕只是说就是说一句，里面它是亮红灯了，蹭蹭蹭闪啊，这亮红灯就说明了有问题啊，你心里边就有感觉过不去了。如果继续说，圣灵在里面就继续难过，为你担忧，说我们整个人就完完全全在神面前就过不去了，你难受啊。所以如果我们要保留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的话呢啊，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理由，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为我们担忧啊。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难过，我们自己也非常难过。圣经说，圣经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说明什么？圣灵的感动能被什么消灭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反合的道理啊。圣灵在里面为你担忧，但要消灭，消灭，一直消灭。就好像我们的手刚开始拿着红的东西的时候，红的铁锅的时候，哎呀非常嫩，烫了不得。你再第二天以后烧完以后好了，再拿一次，再拿一次，哎，上面有茧子了啊，那你再拿它不凉，不热了，不烫的啊。那小孩喝热水烫了，舌头很嫩，大人喝热水就不太要紧。说你喂小孩先自己尝尝烫不烫，再给他吃啊。圣灵也是这样，圣灵呢在你心中啊一直在责备我们。哎，做一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圣灵责备我们，心里过不去，难过。但是如果我们被热铁烙惯了啊，那就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次一次，圣灵最后一忧伤走了，拜拜啊。那个一期结束之后呢，神的最后呢感动一次不行，感动一次不行，那个圣殿原来神的灵住在里面了，就看见神的荣耀从圣殿里边挪开了，先挪开了以后呢，在这脚上，然后挪到城角那儿。圣灵担忧看看这个圣殿，不舍得走，但是非常难过。这个以西结看见了，离开了以后400多年就没回来。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先知，没有神的言语啊，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国家。原来是蒙神的引导，一直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啊，但是没有了。为什么走了？所以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啊。那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在我们走在不正当的道路当中，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 啊，到了一个不该到的地方的时候，圣灵为我们担忧。反过来，走在主喜悦的道路上，做了主喜悦的事情，到了主所喜悦的地方，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就安息，就喜乐，就有平安。啊，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聚完会以后，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与平安。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在我们当中，圣灵在里边安息了，啊，非常的喜乐。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喜乐，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圣灵担忧，我们就难过，说我们的情绪是跟着圣灵走的，啊，很奇妙啊。说你的言语要造就人，你里面就有平安。你在饶恕弟兄，你里面就充满喜乐。不管弟兄叫你心里受伤害多大啊，严重到多么地步，那你饶恕他，你里面的喜乐就盖过了，也填满了你心中的创伤，啊，这是一个微妙的关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在神面前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因此，知道守住你的地位，在生活上没有离开主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二大点的啊，最后一点。那么第三大点，穿上新人啊，穿上新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意思？啊，穿上新人，第一点，必须在基督里。那么人相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刚开始从不信到信，并且接受耶稣在我们心里做我们个人救主，这什么意思？这是基督在我里面。啊，还不够，基督在我里面不够啊，就是我重生了，我有基督的生命了，这只是有了新的生命。保罗说，若有人在什么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我们必须生命必须要长大，耶稣在我里面不够，我们必须要变成新人，我在什么基督里，这就完美了。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这叫完美。变成新造的人，我在基督里就变成新造的人了。这很微妙的啊，就是微妙的关系。就变成这个“变成”二字啊，很奇妙，就是改变与成长。我再说一遍，变成就是改变和成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改变和成长都需要时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被牵到爱子的基督的光明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因信称义了。不够，只是地位的改变，或者说是立场的改变。我们若要变成新造的人，就必须我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性情，这就是因信称义或者成圣的过程。记住，就是说被称义，就是你信了耶稣的那一刻你就被称义，但是成圣是一生的功夫。我再说一遍，被称义就是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被称义，但是成圣需用一生的功夫。所以变成新造的人就完全的成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把他的儿女的目光引向一个实际的生活当中，透过具体的日常生活把我们预备成为合适的材料啊。那么日常生活干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有时候在想，主啊，我巴不得像保罗一样哈，我巴不得今天就与你同在，哈哈，好的无比。为什么我要生活啊？为什么我要生存？为什么我要受时间的限制？为什么时间一去而不复返？为什么我还要熬这个时间？我还要往有常想、有梦想、有学习、有创造啊，还要奔波劳碌，为家庭、为自己生活、为将来。但是呢，跑来跑去，感觉还是一场空啊。你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创造了 IP 的什么 Apple， 你最终56岁拜拜啊。那我到底抓到了什么呢？啊，我为什么要生活呢？ 日常的生活最容易显出人的愚昧与败坏。我再说一遍啊，为什么要生活？因为日常生活最容易显出人的 stupid 啊，就是愚昧和败坏。圣灵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雕琢我们，来雕琢我们，除掉我们不该有的，加添我们该有还没有的。再说一遍啊，圣灵在我们心中雕琢我们啊，除掉我们心中不该有的，加添我们心中该有还没有的啊，就是圣灵的作用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儿女就受到造就，就成了神合用的器皿。那么这样当中，我们才能进到众圣徒当中。进到众圣当中干什么呢？那么教会的建造就实际成型了。所以主必定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去操练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看见自己的愚昧，看见自己的缺陷，看到了属肉体的可憎，也在生活当中仰望主的怜悯，那么也仰望圣灵的帮助啊。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啊，那么脱离一切属肉体的事情，好进入圣灵的实际里面啊。你脱离了这个，你才能进入那个，你不脱离这个，你进入那个进不去，你这个两边都站着，最后就掉下去了，是吧？所以一定要脱离肉体的邪情私欲，好进入圣灵里面的实际。这样的话呢，叫我们真正的属灵变成新造的人。好，那么再说第二点，穿上新人要凭着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生活当中呢，我们实际的操练属灵的品格的地方啊，就是在生活当中，神在生活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晋升，在生活上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圣洁里面啊。那这样呢，我们就进一步的活在爱心的功课里面啊。这个爱不是说我爱啊，是神爱，是神的爱啊，爱不同啊。耶稣问彼得，问了三次，你爱我吗？我爱。又问了一遍，你爱我吗？我爱。又问一遍，你爱我？要问第三次，哭了，是吧？那你要看希腊文的话呢，就不一样，这三个爱哈。那第一个爱，哎呦，我肉体的爱，我是感情冲动的爱，不是啊。再问的时候，第三个爱，背起十字架，用主的爱去爱。牺牲的爱，耶稣的爱是牺牲的爱啊！所以说，在生活当中，神保守我们在神的圣洁里面，我们进一步的又活在爱的功课里面。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蒙了爱的人也活出神的爱。我们追求做个像神的人啊，那么也就流露出神的爱啊。这爱呢是模仿不来的，就模仿不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你压榨。啊，像榨油一样也榨不出来啊。那么就是说呢，爱是怎么出来的呢？爱是神的生命的流露啊。所以说，生命流出了，爱也就流出来了。顺服圣灵的引导，神就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出口，你出来的都是爱。所以说是神的生命流露出来啊，那是自然的啊，又是那么的真实。知识不能叫我们叫做爱流露出来，知识不行啊，只有顺服的生命才是爱的出口。再说一遍，知识不能够让你的爱流露出来。我有很大的学位啊，学问，我呢知道这个全世界的学问，但是呢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是吧？那爱是顺服流露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把爱心给误解了，主既然提醒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爱心的这种真谛叫做什么啊？叫我们活出主的心意啊，免得你的爱心成了给魔鬼留的地步。爱心能给魔鬼留地步吗？凡是不出于神的爱就给魔鬼留地步啊。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告诉我们说的，把爱说的淋漓之尽，是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大家都会背，是吧？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豪，不张扬，一直到最后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所以实际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要领会着爱，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俩好嘎一好，然后呢啊，你帮我忙我帮你忙，你满足我我满足你，但圣经上的爱不是这样的。神的爱是交出去一去不复返的，这叫神的爱。牺牲的爱是一去不复返，失去的爱我们不愿意把它盼望它得回来，这叫爱啊。有一个举个例子啊，有一个这个人呢啊，这个别人给他传福音，怎么传他不信，还他非常胆大包天啊，说一些得罪神的话，他说这个耶稣是神，让我信靠他，哎，耶稣如果请我吃馒头，我就请他吃拳头，嗯，哎，这个胆大包天哈，最后神的爱把他真的挽回了，这个人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布道家了。后来他做见证说，哎呀，我这当时我是说真是该死，说哈，我们说出这种话来了，说为什么我信主了呢，耶稣的爱把我挽回了，神的爱啊，是基督的爱是非常伟大的，属灵的爱是单程的，是失去去不要想着再得回来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得很清楚，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啊！爱的真谛就是舍己，不是礼尚往来，不是计算别人给我的，而是尽力的把自己送出去。但是爱的原则不容易守啊，爱的操练不容易做，为什么呢？因为人本身是有肉体的爱，是吧？哎，那么而没有神的爱，本身我们都有爱，但是这个爱。连那个杀人犯他都有爱，对吧？他不是自己的孩子他爱啊，他杀人他也有理由，说我为了让我孩子多活两年哈，啊，我没钱了我杀人，对吧？这叫肉体的爱都有啊。那么人本身没有神的爱啊，神我们知道，虽然如果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这个追求，透过顺服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听好了啊，外面的人是吗？里面的人，里面还有一个人，里面的人如果顺服起来，你外面的人一起都刚强起来了哈，啊，叫我们生命丰富起来啊，然后呢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流露出来，那就是真正的活在爱里面了啊，那就是真能够做神恩爱的标本的这个建筑圣殿的材料啊。用这样的材料建造出来的教会才能使后来的时代看见了就赞叹就佩服，因为神的爱不单单显在我们身上，也叫我们这些没有爱的人成为爱，变成爱啊！这第三点，第二点，第三点，穿上新人要在光明中生活啊，光明中生活啊，就是神是光，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我们也是光，我们的生活当时光明正大的啊，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啊，我们都可以公开啊，不单是可以摆在人面前，也能够让我们在人在光中看见自己的黑暗啊。一位弟兄呢说起他和同事呢一起来谈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呢，同事正在说一些啊得罪神的话，这个脏话，见不得人的话，哎，等到这个弟兄一到他们中间，哎，就不敢说了，啊，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的儿女在地上有这种权柄，在灵里方面征战方面，你一到哪里，你不说话，灵里的征战胜过了魔鬼，所以我们不能沾染黑暗，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只能表现出光，叫我们见到光。我们生活的操练每进深一步要脱离旧人的形象啊，开始明白主的旨意，学习还没有完结，没有到尽头，一直往前进，每一个操练都是面对黑暗权势的一种抵挡，你胜过了什么啊？这个有一首诗歌说，你要胜过魔鬼一次，下次什么更容易，这一首诗歌说的啊，你胜过一次，下次更容易，一次一次胜过，最终得胜者。生活的操练成长，我们的生活不再是自己的感觉，也不是在凭自己的理由，而是单单 凭神的旨意，到了这个地步就证明在长进了。你从前的生活态度是要神来祝福我，你从前生活的态度是要神来满足我，如今是要神自己，你要神自己，你不是要神满足我，如今是神自己的旨意，而不是说我要神祝福我。这样的话呢，是我讨神的喜悦，不是神讨我的喜悦。所以一切的道理，包括神学思想，都不是我们生活的根据，不是我们所寻找的，就是圣经所说的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啊，也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最后求主怜悯我们，体恤我们，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试探，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起来，看见主自己，看见他的心意，看见主的手，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除掉是为了更加丰富的加给啊。那么我们在他面前俯伏下来，承认他的作为是正确的，从前不明白的如今都明白过来了，在眼前的眼见的福或者祸的背后，我们不再看福也不再看祸，在看见背后看见了主施恩的手，把他自己输送到我们身上。这个时候埋怨停止了，疑惑停止了，心上的痛苦也停止了，转脸过来里面充满了感恩和佩服。这个时候你就长进了，你为自己而欣喜，你为自己而庆祝，你为自己庆祝，你要做一顿好饭说，主啊我又长进了，我自己为自己庆祝一下。这个时候你在主里面有了长进，你有这种感觉，满是主的同在的感觉，赞美的心情洋溢洋溢，禁不住的，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我要歌唱，我要颂赞。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真正的一个新造的人啊，在口在赞美，心在敬拜，心口一致来颂赞，在生活上流露出敬拜的这种灵，无随时随地伴随着你来赞美主。这就是新造的人进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生活内容呢，就是不再是单单依据我们个人的理由了，人的这个意念没了，而是生活的操练啊，主要在我们身上加工，使我们成为何用的器皿，用何用的材料来建筑基督的身体，在这地上显出身体的见证，在永远里面显明神的恩赐给后来的世代看，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做一个新造的人，做一个建筑基督的身体的人，做一个每天长进的人，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在一个在每天当中能够见到神的奥秘的人，能够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我们心中再难外界再苦，外界对我的误解再多，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平安与喜乐。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生活能够生活在光明当中，生活在盼望当中，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你自己，让我们只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不见周围的环境。求主来磨练我们，来考验我们，来祝福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每一天过你所喜悦的生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殿堂来敬拜你，是因着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是因着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因着你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平安。求主赐给我们爱心，让我们将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也使我们把下一个礼拜的光阴交在你手中，每一天都能够做得胜者。主啊，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 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样啊，神对我们说的话，叫我们脱掉旧人，要穿上新人，让我们真是不只是在礼拜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在主里面有敬拜，有一个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来敬拜接下来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将最好的献于主。奉献也是我们基督徒对神敬拜的一种表示，不是我们看到神没有钱我们捐一点钱给他，乃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献上给他，还给他 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不明白这个奉献的道理，请你让这个袋子从你面前过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将最好的献于主。我们唱两节。 感谢您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本来是必定要注定要灭亡的一群人，但是因着主您亲自的拣选和将我们分别出来，然后用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儿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一颗神和好，有这样的福分来到您的面前来祈求祷告，愿我们一切的赞美都上达恩主的宝座，得蒙主的悦纳。亲爱的天父，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来亲近你，来学习您的话语，让您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每一天都为主而活，让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主的新的生命，而且每天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心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所奉献的一切都能够得到主的悦纳，让我们请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所使。